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转心意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皇朝贿赂了高骈的干将张林，还给高骈写了一封信，表示要弃械投降。这皇朝的投降啊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前年皇朝就玩过这招，所以说高骈实在没有理由相信他，但他呢偏偏还是信了。在打开皇朝的信之前，高骈是满脸不屑，玩诈降就这么开心吗？看来皇朝没什么心意啊，本事也稀松得很，隐身逃跑诈降就这三板斧。高骈呢甚至都不想把这信打开看，但是呢那句话怎么说呢，好奇害死猫嘛。高骈还是没忍住，拆开了黄小弟的信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高大将军脸色渐渐和缓，得意慢慢聚集。等看到皇朝低声下气的求他当中间人，想混个节度使时，高骈是哈哈大笑啊。当年秦始皇接到前线大将王翦的书信，打开一看，是王大将军在为自己求田宅。那会儿呢，秦始皇也是这样的欣然大笑过。王翦和皇朝都用了同一招，提要求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计策。高骈呢完全相信了皇朝是因为走投无路不得不投降。高骈靠在太师椅上遥想着未来，皇朝投降了，一个大厅他做主位，皇朝作陪，二人把酒言欢，仁兄贤弟，和谐无间，自己倒是春风满面，皇朝呢该堆满脸谄笑。而桌上呢摆着皇朝的节度使任命书，自个儿怀里也揣着皇上的嘉奖令。不错呀，是不是大团圆呢？但是不对，高骈觉得这样的结果不是最完美的，他呢想到了一更好的剧本。还有一大厅，他做主位，皇朝作陪，二人把酒言欢，自己志得意满，皇朝满脸媚笑。只是呢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之后，高骈一摔酒杯，顿时四下里冲出伏兵无数，把皇朝是当下擒住。那会儿自己仰天长啸，虎躯威武，皇朝脸如死灰，恐惧颤抖。胜利的人只有一个， 只能是自己。于是高骈马上修书两封，一封回复皇朝接受投降，请速来我处签合同吧，另一封是给长安老大唐朝董事长李轩的，内容除了报告皇朝请降之事之外，他还提了一个要求，一个致命的要求：皇上，请叫各位前来围剿草贼的兵马退回驻地吧，皇朝我已经搞定了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是高骈呢要吃独食儿。李轩一看答应了。这高骈是谁啊？再看他这过往多辉煌啊，一门忠孝，三代勋庸，报国之功件件可数。安南闽蛮，海鱼上手，成都一战三年无忧，去年击寇草贼难逃啊。你这样的好同学好干部，你不信他信谁啊？满朝皆呼信高骈得永生，是吧？于是呢，老套的计谋再次得逞了，皇朝的机会又来了。这可以说是皇朝起事以来玩的最漂亮的一次计策。此计一出，不但达成了目的，骗了点时间，骗了点空间，常回家休整，而且还取得了意外的惊喜。什么呢？高司令格外开恩，帮他劝退了数路敌军。皇朝抓住机会，猛然向高骈发起了进攻。这一次他是取得了富有转折意义的胜利。发了财的张林打仗已经不复当日勇，兵败身亡。皇朝紧接着转攻浙西，连取浙江建德，还有浙江金华以及安徽宣州，从而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长江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皇朝站在长江北岸，从内心发出了一声长啸：我黄老二又回来了。为什么黄老二呢？他呀在家排行老二。皇朝已经踏上了淮南这片风吹两岸稻花香的土地，而这片土地的东边是高骈的驻府扬州。皇朝来到扬州外围，离扬州城仅50里地儿。根据黄同学早年的贩盐经验，这座商业重镇他应该是来过的。想当年他不过是一个隐藏身份的私盐贩子，现如今他可是名闻天下，让大唐颤抖的冲天大将军。高骈，打开你的扬州城，把咱们的恩怨在沙场上了结了吧。皇朝压抑着激动的心情，准备跟这位屡屡战胜他的唐朝名将是一决高下。但是呢，等了好久没见着对方的影子。什么情况？屡败自己的高骈居然不出来了。为了探测高骈的真实意图，皇朝决定进攻泗州。在皇朝从荆门大败退到江西，以及渡江到达淮南这段时间里，有一支唐军在后面紧紧追击，可谓是工作认真，态度积极。谁呢？这支部队就是曾经帮助刘巨荣大败皇朝的曹全整。事实证明，尾随是一个危险的举动，何况这还是尾随皇朝啊。经过十余战，曹全整的部队是越打越少，现在正领着剩余的6000兵马驻守泗州，等待着其他唐军的支援。但是呢，曹全整等不到了。很快他在城外发现越来越多的草军，皇朝的大军已经把他围了起来。兵力悬殊之下，曹全整没有选择死守，反而呢出城迎击，最终大败，曹全整战死。在所有的唐军都明哲保身的时候，曹全整却用自己的英勇证明了一名军人的尊严。这攻打曹全整，皇朝大概呢也有为荆门之败雪耻的意思。 但更多的是他要确定高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手握重兵的高骈选择了按兵不动。高骈高挂免战牌，因为失去了骨干张林，业务展开呢又困难。于是呢，他给长安打了报告，请了病假，又给下面打了招呼，让大家守好城关好门，让开大路。那至于皇朝，您呢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搞清楚状况之后，皇朝不由得心生鄙视。嚯，这闻名天下的名将，感情也是一懦夫呀。当然了，黄同学也是讲道理的呀，喜欢以和为贵。你高将军不愿动手，那就算了吧。调转马头，皇朝走向淮河，渡过淮河，那儿呢，就是他的家乡了。那是他与王仙芝共同战斗过的地方，是中原的腹地。再往西就是天下的中心，长安。长安等着我，我马上就来推你的门了。这一段艰险的旅程呢，就在淮河一线，唐朝各路兵马已经组成了一道阻击线，在等着皇朝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僖宗广明元年十月中旬，淮河南岸，皇朝的军营。皇朝终于又踏上了中原这块无比熟悉的土地。五年前，他跟这儿写下了"翻却曹州天下反"这样的诗句。五年过去了，天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仔细一看，又跟从前一样，让人觉得再过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质的变化。草军还是草军，漫山遍野都是，但永远长不成大树。您这冲天大将军也永远触摸不到天空的高度。所以说，是时候要改变了，不要再做风驰电掣的草寇，也不要再做横冲直撞的游侠。今儿个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义军领袖，找准真正的目标，寻找奋斗的意义，知道自己的责任，您呢才能真正战胜您的对手。皇朝呢换马甲了，叫什么呢？更名为率土大将军。不要冲天怒放，将目光从无边无际的天界收回来，回到这片富饶的土地。现在我要成为它的主人。目标很远大，但是呢，越远大的目标越要从实地做起，是吧？过了淮河之后，很多草军将士很激动，主要是这块地皮好久没回来了，想必各地主又囤了不少粮，正好呢，是吧？军军富呗。正当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打一场时，突然接到了命令，从今儿个开始禁止嫖掠，违止军法处理。很简单一意思，斩。五年以来，皇朝攻过城，也打过游击，玩过战略转移，诈降这样的技术呢也干过几次，但这一次他却真正掌握到了胜利的钥匙。春秋时期，齐桓公打鲁国，鲁国人曹刿求见鲁国老大鲁庄庄，他们之间呢有着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对话。曹刿呢就问鲁庄公说，老大，俺们凭什么去抵抗齐军呢？鲁庄公说，我跟下面同甘共苦啊。曹刿听了摇了摇头，这种小恩小惠只属于少部分利益集团，没法惠及百姓，百姓是不会帮你的。鲁庄公又说，我很诚信，祭祀时候从来不虚报祭品，哎，这种小信用怎么可能让神灵赐福呢？ 听了这话，沉思良久，鲁庄公又说，碰上诉讼，我会认真审案，尽量处理的合情合理。曹刿起身，躬身行礼，说道，如此，我们可以与敌一战，请让我随军出战。这事儿呢，史称曹刿论战。曹刿呢，刚才是说到了战争的核心，什么呢？你可以凭借兵强马壮、粮多气锐、奇谋巧计去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，但是如果要完全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，唯有争取人心，是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。流氓不可怕，就怕他有文化；反军不可怕，就怕反军讲政策。开始整顿军纪的草军做出了重大的转变，这种转变呢，是以草军成立以来都不曾有过的呀。这意味着他们从一伙流寇真正的在变成一支军队，一支足以与唐朝一较高下的军队。现在黄巢同学，您真正可以前进了，天下的大门已经为你打开了。果不其然，后来的草军势如破竹，打了一路胜了一路，最后直取洛阳。各以首垒勿犯吴风，吴将入东都，即至京邑，自欲问罪，无欲众人。关紧你们的大门，缩回你们的脑袋。哥哥，我要进军京邑，问罪长安，闲杂人等靠边站，别出来给自己找事儿啊。这就是黄巢对沿途唐朝地方军阵的警告，这是黄巢的义气，这也是黄巢的锋芒啊。大军开拔，出洛阳，奔长安。在那儿，是黄巢魂牵梦萦十多年的地方。长安的城门，长安的大街，长安的贡院，他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了。当然了，这长安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，您要想相透长安，得先跨过天下雄关潼关。对于这一点呢，黄巢早已经打听清楚了，驻守长安的是从江陵城逃走的唐朝宰相王铎。那么对于这位草军将士的老朋友，黄巢呢就写了一封信，就把他给打发了。怎么说的呢？令公如生非是我敌，请自必退，侮辱封刃。完了，堂堂宰相啊，天下重臣，居然连刀都不屑出鞘。王铎感觉到了人格遭受了前所未有严重的侮辱，在这气氛之下，王铎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，回长安，不跟着落榜生一般见识。所以说现在呢，似乎潼关已经没人把守，没了这潼关，长安也就一菜市场的防御级别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天将降大任，必先给你找一大堆事儿，是不是？老天爷呢，可能也是有意要考验黄巢。在王铎先生向长安撤退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人急奔潼关，他呢却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干嘛呢？就是在潼关阻击黄巢的号称百万的大军。这人谁呢？左军马军将军张成范。这别人躲都来不及，连这王相公都开小差了，您张成范还蒙着脑袋往潼关跑，这不是他精神可嘉，其实啊，是他跑不掉。前些日子田令孜专程找他谈了一回话，讲了一下工作安排，要求他呢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去潼关顶一顶。那没办法，你男人工资总得干活啊。可是当田令孜告诉他，为了帮助他顺利挡住草寇，长安将拨出3000禁军神箭手。3000，哼，说句难听话，您就是神枪手也未必管用啊。 对面号称可是100万人，你3000。田令孜马上表示，这一次绝对不会亏待张将军，而且呢，皇帝李轩还亲自做了他的思想工作，承诺一定不让张将军孤军作战。关内诸路兵马正在迅速向潼关靠近，大领导都亲自来跟你谈话了，你再不动合适吗？张承范呢，只好领着拨付的3000兵马往潼关去了。可是呢，一动他才发现田公公跟李大帝就是坑人二人组，拨给他根本就不是什么3000神射手，那就是3000病夫。在前线吃紧的时候，田令孜主持在长安城内还搞了一次征兵活动，李轩相当欣慰，阿父还算是自己人，在江山玉清时还在想办法，是吧？但是他不知道，这田令孜用了一个偷梁换柱之计啊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田令孜是如何偷梁换柱的呢？张承范还遇到了哪些难题呢？潼关一战究竟战果如何呢？明天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居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定。 现在是在做什么呢？ 现在就在这个排协当中的一道工序叫平底。那鞋里 走进内联升位于马连道的老鞋厂，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。何凯英师傅正坐在小马扎上，手里拿着一个像小锤子似的工具， 然后呢 敲打着一双布鞋的半成品。 这码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东西还是这机器不可代替的这个地方。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机器所做不到的，就是针细线粗，这是咱们手工要做到这种东西。 这么一双由40多种制鞋工具、90多道工序纯手工打造的内联升千层底儿布鞋，需要一名工艺娴熟的师傅1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制作出来。内联升的千层底儿布鞋之所以质量好，首先是用料讲究。